会有很多的一些曝光的场景出现在那个晚会的现场，也许你已经看过那个晚会了啊。其实我们在生活里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就是一个真实，这个真实的东西虽然很难得到，但是它非常的有价值感。那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说，真实也是非常残酷的。那关于真实，今天晚上我有必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对真实的一些看法和认知。我也希望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不停地跟我一起互相的进步，我们大家每一个夜晚在夜晚相见的时候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To be a better man。 想要跟我一起互动，想要进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首先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可以加关注之后看到我每天 push 给大家的一些非常精彩的文字和图片的结合的内容，还有可以点击视频，在关爱青年计划的视频直播间里看到每一档节目的直播内容。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达路机，在这里边有很多的听友和朋友，我认识的我不认识的都有很多很多，但是大家都把这里当自己的地方，你可以畅所欲言，可以点歌，可以写你的心情，可发你每天的照片，关于生活的，关于一切的。第三种，你可以关注我新浪微博，我的名字叫做周大准。第四种就是可以下载花椒的 APP， 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现在看到深夜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直播间是什么样子。大家可以看看，有很多的镜头对着直播间，这是正脸的一个镜头，这是侧面的一个镜头，这是我们灯光区的一个镜头，这边是我们导播间的一个镜头。看到生而不同那四个字了吗？只有生而不同被遮住了。还有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全景，白天的时候这里是灯火通明的，因为很多青春啊，很多数码，很多各种各样的早晨中午的节目不适合晚上的这样的灯光，每到晚上的时候，我们的导播还有我们辛苦的恒恒都会给我准备这样的一个空间，营造可以听晚上节目的舒适的氛围。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他们。今天晚上关于真实的力量是什么，希望你说说你自己内心的感受。真实的我就在你的眼前，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特别想特别放松的在直播间，甚至有一个沙发我可以跟你聊天，也许在之后的直播岁月当中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舒适的毫没有距离的一种直播的方式。在微博和微信有很多的朋友关注我，私信我说这对这档节目的感受，我真的要说谢谢你们。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切合实体的主题的歌曲，名字就叫做真实。这首歌曲不是张惠妹的那首真实，而是来自于我的山东老乡辛晓琪带来的真实。特别喜欢这种前奏的部分了，它可以天马行空的让你想象很多的事情，既高级又能让你瞬间打开心扉。辛晓琪，有请。 捉一个影子，看是不

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入面， 见字入面。 谢谢曹轩宾和秦自峰先生为我们的节目录制的片花哈，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自己的成就。关于今天晚上的真实的话题，我真实的摆在这里，我想跟你真实的聊聊天。在我们的听众里，有很多的朋友喜欢逃跑计划，而且在昨天晚上微博里有一个朋友私信我，他的名叫做露露 LXT， 他要点播夜空中最亮的星。他点播的理由是送给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会想妈妈，从承认她离开那天起就喜欢看天空，每每抬起头她就在那里看着我笑。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点播，我一定会满足这位朋友。说到星星，说到天空，说到月亮，说到太阳，都是属于天空的。我忽然想到天空是很真实的，每次旅行的时候我都喜欢找一个没有光染的地方看看天空的样子。如果真的是城市的灯光太多，我就看看城市灯光太天空的样子。每当看到满天繁星或者有一轮美丽的月亮挂在天空的时候，我可以想特别多的事情，我也会寄托我对逝去人的一些相思之情，我会长舒一口气，感受世间的真实会让我们慢慢的成长。这个成长是不是顺利的，你一定要记住，所有可以得到的东西，让你去可以在人前不说显摆吧，就是去展示的东西，一定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比如说我们回归到音乐这个环境当中，一个优秀的音乐家从他开始弹琴开始或者开始唱歌的时候，就会经历很多平常人不能想到的高级的心理和生理的变化，手指的手型、速度、熟练度、反复枯燥的程度、咽部的打开、你整体生理功能的调节，以及你这些都准备好了上舞台那一刻，你是不是能够表现出你平常所有的部分，这都是很需要我们去注意和关怀的。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看到真实的部分，比如说一个跟你审美一致的人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他唱歌或者弹琴或者以艺术的形式表达给你任何一种东西的时候，他偶尔的一些情感当中可以操控的瑕疵，你一定要理解，而且要给予他热烈的掌声。任何的表演只要是走心的就是真实的。今天的北京风很大，风来了，空气变好了，那夜空就会变得更通透一点。如果你现在在自己有安全的环境当中，或者你在一个可以看星空的场所，抬头看看满天的繁星，我们有请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音乐并不复杂，但是好的音乐一定是讲述他们的生活，在所有的歌词和旋律当中一定有我们的生活。这首歌非常的优异，特别适合夜晚来欣赏了。 我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能否听清， 能否听清 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晚上为什么戴了一顶帽子？今天晚上我们聊真实，对吗？因为我没有洗头发，我可以把帽子摘来给你看看我不洗头发的样子。 No， 就是这样了，是不是很有意思？就是真实的力量，就是不要虚伪的去面对任何的事情。大英问我怎么在这个活力982的花椒视频当中给心，就点一个心就好了吧？我不知道，我不太会玩花椒。因为做这个直播才下载的花椒，认识了这么多的朋友，每当那些朋友送那些小礼物的时候，我都吓我一跳，我以为怎么呢。还有一次就是有一个用户进来的时候是开着一匹马进来的，给我吓一跳，我以为怎么了呢。好玩得很。这也是真实的力量，真实网络的力量。真的是我知道有不少人并没有看这个直播，这个直播的人数也不是真实的看我直播人数，但是我相信在看的你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刚刚的逃跑计划给我的感觉是那种非常纯真的，穿紧身牛仔裤，长头发， T 恤衫，拿着吉他，就是那种调式的乐队哈，很有意思。但是

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谢谢刘锦泽创作了十点半的地铁，通过中国好歌曲让我们听到了这首歌。真实的十点半的地铁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了座位吗？如果你真的坐过北京的十点半的地铁，不管是几号线，还是有很多的人，这就是这个城市真实的样子。我们作为这个城市的组成的一部分，你能真实的感受到城市的美好，你也能够真实的感受到城市的残酷，对吗？如果你在这个城市，在你所生活工作的城市活得很开心，我真的替你高兴。那又假如你在你工作或学习的城市并不如意，你也要适应，因为你无法改变这个大环境，你只能不停地调整你自己，跟上这个节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有一位朋友叫做海绵宝宝，他说今天在单位哭了一鼻子。其实我们很多人想做真实的自己都很不容易，对呀、啊，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幽默，说：“哎呀，我要健身了，我要先从仰卧起坐开始。”我说：“你是不是先仰卧就没有起坐了？”他说：“对，你怎么知道？”就是我们有时候特别想懒、想放松、想不是那么用心的做一件事情，就可以垂手可得很多的东西，天上掉个东西忽然砸到我身上，哇，一个大馅饼。其实你越成长越懂得残酷和真实的力量。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宝宝龙宝宝，他说相对的吧，真实对于真实，把伤害降到最低就算真实，而刨根问底的才是真实。比如说他举了一些例子啊，在一些网络上看到一些视频，各执一词，网友是各执一词的，有时候当事人会出来澄清，另外一个当事人又出来澄清，又是一幅画面和结局。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是最重要的。 我很少在节目当中放英文的歌曲啊，一是因为我觉得要谨慎，第二是大家主要是听华语音乐为主，但是今天我要放放他的歌曲 Alicia Keys 的这首歌曲呢，不管什么时候听都充满对音乐的敬畏和对现实的真实的敬畏，来听听这首歌曲 If I Got You。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办？你会在意钻戒和在意真实的 True Love 吗？Alicia Keys 的音色很 soul， 很灵魂，很 R&B， 听听她的歌声。 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fortune. Some people live just for the fame. 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power, yeah. Some people live just to play the game.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physical things define what's within, and I've been there before. That life's a bore, so full of the superficial. Some people want it all, but I don't want nothing at all. If it ain't you, baby, if I ain't got it, you, baby. Some people want diamond rings, some just want everything, but everything means nothing if I ain't got you, yeah. Some people search for a fountain.Forever young, you know. Some people need three dozen roses, and that's the only way to prove you love them. Hand me the world on a silver platter, and what good word 我是刘沁，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是一生。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淡淡，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影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谢谢所有的好朋友录的金狗为节目锦上添花，之后会有很多的歌手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刚刚有一哥们儿啊问我，特别有意思，在微信就那个花椒的视频直播当中会划过屏幕一行字，特有意思，我没记住他用户名。他说，哥们儿，你那微信公众账号叫什么，给我说一遍呗。我就特别好，真是自己人的感觉。我告诉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答录机，准确的准，时间的时，回答的答，录音的录，机器的机，欢迎关注。真实呢，有很多很有力量的表达，比如说真实的爱，真实的蛮横，在爱里头，真实的那种拥抱，都是让我们觉得情感力量有无比丰厚的汹涌朝你而来。在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在我们听歌的时候，那种真实的被感动是不是也有很多？还有一种歌手是真实的唱得好，就是如果你会发现，如果这个人唱一首歌的时候忘掉了技巧，忘掉了所有的那种虚假的部分，哦，看到了你了，哎，你怎么又飘过了，叫什么，叫晴朗，晴朗 FOFBA65D， 火，知道了哈，准时答录机，我们回来啊。就是唱歌表达的歌手，他一张口就会觉得哇，这是真实的声音，不做作。这是跨过了多少阶段、多少阶层的一种高形式的表演。在我国香港的乐坛，有很多一张嘴就会觉得很真实的歌手啊，就是在80、70这波歌手当中，我觉得陈奕迅真的是一个蛮会唱歌的人。接下来你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你给我听好》，这首歌呢，我个人认为林俊杰写的曲子非常棒，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林俊杰给陈奕迅小样的时候是以林俊杰的 key 为准的，因为大家知道陈奕迅应该是一个中音的音色，林俊杰是一个高音的音色，但是陈奕迅先生在这首歌的表达当中、演绎当中巧妙地运用了假声和气声，是这首歌也非常的令人动容。我们来听听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这首《你给我听好》。因为我本来准备了 MTV， 但是 MV 的音色并没有达到我的播出级别，所以我选择了 CD 来送上这首《你给我听好》。 你看看大伙儿合照，就你一个人没有笑，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不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 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买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让你睡不着，还能为某人燃烧，我亲爱的，这样浪漫的煎熬，不是想要就能要。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我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那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别让我知道，其实你在背着我们偷笑。 谢谢陈奕迅先生的这首《你给我听好》。 我是摄影师唐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看到那位问我微信公众账号的哥们儿说，听陈奕迅是因为好久不见和十年都是非常经典的曲目。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放了这首《你给我听好》，是他最近的作品，也不算是最近的，是2015、16、17，反正这几年的作品哦。我觉得 Eason 的陈奕迅是那种非常会唱歌的歌手，利用自己良好的音色以及真假音的转换，人家说给他一个麦克风，给他一个舞台，一个座位，或者不用座位，站在舞台上一束追光，陈奕迅就火了。其实在场上或者在舞台上特别发光特别安静的歌手，或者是在台上非常乐观的人，其实台下的样子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真实力量很重要。如果是让 Eason 现场唱这首歌曲的话，就不像录音棚录的这么的优异，是一定的。所以说我们要接受一些美丽的真实很重要，你有这根弦的话，你就有了高级的审美能力。 欢迎和谢谢各位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你也可以关注我新浪微博周大准，也欢迎你在每个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间来看看我，在花椒里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要说到真实，在歌手里真实的有很多，特别真实的女性也有很多，我忽然就想到了王菲，记得很多的视频关于王菲的率真真实等等，就是有一个记者和媒体的朋友会问他说，你现在最大的困扰是什么，王菲会特别自然而然地告诉他，哎，太红了没办法。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浅唱，我觉得王菲的浅唱是非常有功底的，假如我是真的，这首歌歌名非常残酷，你仔细想想，假如我是真的， 假如流水能回头，请你带我走，假如流水能接受，不再 这样会出现的小小的卡段，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关注我们的十点大陆机，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还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就 say goodbye， 每天的这个时间哈，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会在这里结识一些新的好朋友，我在想有一个朋友问说，我有一个疑问，忠于自己会不会让你周围的亲人过度迁就你，更多时候我们应该是愿意或者被迫做着违背自己的事情，这是生活里平淡生活当中的刺，真的是这样的啊！我真的希望我们在不同的相处的关系当中找到一个自己最合适的定位，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能越过那个界限，也不能违背你自己的做人的准则，我觉得这样做到就非常的了不起。 我在想，每天晚上认识一个朋友，365天会认识365个朋友。那每天我认识一个朋友，把他告诉另外一个朋友，365就乘以2，那这样循环往复的话，有很多的朋友了解和知道十点大陆机。虽然这个平台不是那么的会信号特别强，那么的受人关注，但是我依然把它当做一个我十分钟爱的、十分想要去表达的节目，奉献给喜欢夜晚的朋友。这是我做事的原则，也是我真实的部分。听了一晚上特别悲观的歌曲哈，不是悲观，就是那种力量会有一点点的缠，有一点点的慢。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谁呢？来自于蔡健雅。TRUELOVE True Love， 真实的爱是那么让人心驰神往的一件事情啊！即使你他不爱你，他也会告诉你。我希望每天晚上在这里能交到好的朋友，我们走心的分享不是敷衍，而是真的收下能够让你有所回味的部分。我是一个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这个节目叫做十点大陆机，每周一到周五是我来带来的，希望你给我捧场。明晚再见，不要忘记接来收听 Holy Music， 晚安。 主泪关心门，你故作坚强离开，然后安慰自己，缘分自有安排，纵然心中充满了脆弱无奈，每个人都记得下次遇到真最后才了解已错过了真爱，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的比真心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醒来